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的节目。现在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季彤。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于飞。 嗯，今天又是我们俩在这儿跟大伙儿来度过这一段美好的时光。 是的。 嗯，这其实今天这天气真的是应该到外边去， 是白天挺热的，但一早一晚还是有点凉。 就是你只要不是在阳光下边这个直晒的话， 嗯， 就是很凉爽， 有点凉飕飕的这个秋天的感觉了哈。 天气特别好， 是的， 哎，按说应该是在外边是吧？接受阳光啊，这个呼吸新鲜空气， 光合作用。 对，但是我们俩现在必须要坐在这儿啊，坐在这个屋子里呢，跟您聊天。 我们吸收点灯光吧。 哎，对，吸收点灯光，这是我们的职业特点。啊，我们是这个主持人，哎，在这个时间呢，我们要在这个节目当中，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没错。 所以说，每个人呢，他都有一个，就是职业， 嗯， 对吧？这没有职业就毛了， 这钱从哪儿来呀？ 对，这个是首先说职业，它是一个可以你维持你生活的这么一个保障， 嗯， 哎，同时呢，很多的职业，这个职业呢，也是就是。也是你的一种人生追求，或者说你理想当中想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嗯，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没错，现在据说呀，这个除了以往我们这个熟悉的职业以外啊，又有着一大波的新职业。 哦呦，是吗？ 哎，正在出现，正在向我们赶来。 哎，那您来说说都有哪些新职业呀？ 哎，说说啊。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呢，它发布了2021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薪酬调查报告第二季度的啊， 嗯， 这个在这个调查报告里头啊，就出现了很多新职业，显得是格外的亮眼，正在成为职场新宠。 哎， 咱们这个大致的举例说明吧。 嗯， 对，如果挨个说，我估计可能说到这期节目结束，咱也说不完。 好， 哎，首先说一个新， 您先来说一个吧。嗯， 就是得是咱之前没听说过的啊。说一个，于飞你也看看你听说过没有？ 好，您来说说。 服务器，这叫什么？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 喂，您慢点哈，我数数字儿。服务 机器人 啊， 应用技术员， 这好像十个字儿是吧？ 十个字儿。 哎呦， 首先咱得闹清楚这个服务机器人是啥玩意儿。 哎，对呀，到底是机器人还是人呢？这听不太懂。 机器人。这个服务机器人，我在这个最起码我在饭店里边现在已经见过了。 嗯，您说的是 吃饭的时候， 就是某捞，然后那个给你送餐那个。 哎， 啊， 对对对，饭馆他那个机器人啊，他当然他不是像说像一个小朋友或者说一个成年人，不是像这样的。 嗯， 他是一个就是会行走的，我觉得会行走的一个小平台。 哎， 他那个平台上呢，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打包的盒装的这个菜， 盘盘碗碗的， 盘盘碗碗的，它可以放在那个小平台上。然后呢，最上边是一个屏幕， 嗯， 屏幕能够显示这个就是它接收信息嘛。然后它还有一个摄像头，它可以这个那意思就是说它可以看到这周围是吧？ 啊，您挡住我的道了，给我让一下。 对，它自动的会从那个厨房后厨那儿啊，把这个一些。这个做好的菜呀，还有一些这个需要往外传的东西呢，它啪按照一个它的规定路线吧，我觉得应该是， 哦，送到这个指定的那个餐桌前哈。 它可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能指定餐桌，反正我看到的那个小机器人，它就是固定的送到那个餐厅的门口 啊， 因为餐厅门口很多外卖小哥在那儿等着。去给客户取他们订的外卖， 嗯， 那么这个外卖呢，就由这个机器人，这个是它不是有个小平台吗？这个厨房的师傅把这个都弄好，打好包以后，就放在那平台上， 嗯， 这个小机器人就出来了。 您别说，挺省人力的。 哎，出来以后他还会喊，冲着那外卖小哥喊：“076号外卖到了， 你的快递好了。” 就大概是。 您说这个，我前两天出去玩的时候，在一家酒店入住， 嗯， 然后当时呢，我就是想让这个客服来给我送一个那个。 小的洗漱用品，我打了电话，然后这时候就突然又给我回回来了，说你一个机器人的声音，说您的那个什么什么洗漱用品已经送到了，请您开门。哎，我以为是个服务员，然后打开门一看是一个机器人，然后他就还自己设定了一些语言，让我从他那个小箱子里面开门，把东西拿出来。 你好，女士，请打开左侧的小箱子。 哎，对对对对对， 拿出您要的牙膏、牙刷啊，那个肥皂您别拿走。那 哎，是 的， 是 的。 完了，他还会说我很累了，我要走了， 拜拜了您的。 对，拜拜了您的， 就这么个东西。 对， 当然咱们说的不是这机器人啊， 嗯， 是说给这个机器人来，比如说，这个做我觉得啊，什么维修啊、维护啊，这去给他设计一些程序呀、啊，哎，这个让这里边开发一些应用的那个内容啊，是这样的职业 哦，控制机器人， 哎，对，所以他叫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 哎，您看看这新职业，连字数都多， 哎、 字数都多了哈。 咱们要介绍的这位技术员呢，姓张啊，小张。小张给人的这个第一感觉啊，这个特别留着特别利索的短发，哎，穿着呢也很时尚，哎，这个脚上那个篮球鞋呀、啊，也是那种、 啊、 就这限量版的， 那叫一个时髦啊、 哎！他就完全就是跟咱们现在街上的这些最时髦的年轻人是一模一样的。 嗯， 但是他的这个工作，哎，这个跟大家都不一样，就是。怎么说呢，他弄的都是那些高科技的技术的东西。 我们常说那个 IT 男、 哎、 是吧， 对，但是他又不是传统的那种说哎呀什么穿个格子衬衩头发乱乱的、眼睛都是戴眼袋的、 戴个黑框眼镜。 哎，不是那样啊，人家是即便在工作状态当中也充满了阳光和朝气。他把随身的笔记本电脑打开放在身前的一台白色机器上，噼里啪啦的就开始敲键盘。哎，这个记者就问了，说你这个，这什么情况啊？你这是干嘛呢？ 对呀， 哎，他就指着前面这个白色的机器就说，这位，我跟你说，这不简单，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机器，它叫智行者的窝小白， 嘿、 啊，这是一款无人驾驶清扫车。 是咱们家那个扫地机器人吗？ 哎、不，就比那个大，那个在街上 啊，应该比那高级多了哈。 哎、这个他的这个技术更高啊。他说我在对他进行初始设置，完成之后他就能自己开始清扫服务了。说清扫和洗地都是他们的专长，哎，可以这个冲洗那地面啊。那在2020年初啊，这个新冠疫情在武汉肆虐期间，有三台智行者的无人清扫消毒车就被投放到了火神山医院，哎，帮助在现场进行清扫和消杀，就是有他们呢，这个一些医务人员就可以解放出来了， 发挥大作用了。 哎，那个时候还有那个无人驾驶的物流车也被投放到医院，来帮助发放快递。简而言之吧，服务类的机器人是为人服务的，而小张这样的这个技术员呢，就是为这些机器人服务的。哎，小张说了，当初这个无人清扫消毒车被投放到火神山的时候呢，我们就通过那个视频远程连线。 哎，这多好哈，都不用去现场， 对，就可以完成对机器的设置啊！你想这个那些无人机是吧？它飞出多少多几千公里，就是这个操作手，他坐在那个电脑前面也能操作它。原理是一样的。这个小张呢是学电气专业出身的，他说很多客户刚拿到产品的时候，听说是无人操控的，都很难相信。结果一上手说，嘿，原来这么简单呢！ 啊，一键使用。 哎、是的，就是越是这个复杂的技术，可能最后到了这个使用的这一端啊，轮到您手里来操作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比较简单的。 哎，这也是技术发展的一个过程啊。 对 啊， 最典型的不就是电脑吗？手机是吧？ 原来那么大个、 哎、是吧？这个你学吧学吧，这个就都能会打开用了。那从人工清扫到人工这个操控扫地车，再到无人驾驶清扫车，清洁的工作呢已经在渐渐的发生了变化。天天接触机器人的小张呢也同样是关注到了这份新职业的兴起。哎，说无论是收发快递的物流机器人，还是图书馆的无人借阅设备，还是酒店里的送餐机器人，都是服务类的机器人。他说了，这个机器人现在都啊那么多了，无处不在了，对不对？那可能 每个机器人不是说每个机器人配一个技术员吧，但是他这技术员的量也是需求量越来越大呀，对吧？这个这机器人那么多，这活忙不过来，是不是就得加点人呢？ 哎，所以也产生了这个职业哈，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 哎，他觉得我觉得我这个职业前景很光明。 没错哈，我觉得这个职业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职业。 哎， 就是为大家服务，而且他是走在科技的前沿的一个职业。 哎，对，有技术。 哎，那您说了这个职业，我这儿也有一个职业哈，我也。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有特殊性的职业，是一个比较有特权的职业。 我还有 就是您去吃饭的时候啊，餐厅您想去哪儿吃就去哪儿吃，只要您交钱是吧？ 对呀。 但是有一个地儿餐厅里您是不能随便进去的。 哦，怎么回事？ 后厨呀，这个 后 厨 啊，对对对， 后厨我们肯定进去的时候得干嘛？得登记，或者是得带上一些这个就是装备， 对， 你保证安全嘛，才能进去。 随便进去。 哎，是的，这里面我们就要说这个新职业叫食品安全管理师。有这么一位食品安全管理商叫马书清马先生，他呢就带着记者呢一起去体验了一下他的工作哈。带着记者说：“您先登记啊，我们这儿外来人员进厨房要先登记，然后再戴上这个头套和参观证，咱们才能进这个后厨哈。” 管理严格， 对，而且给这个记者执行了非常严格的这个操作流程哈。这推开后厨大门哈，这穿戴整齐的齐先生就立即进入到了自己的工作状态当中。 马先生 啊，马先生，对，说。还给人家改了姓，对不起，马书清先生。完，他就说：“您看啊，这个切羊肉的机器要看一下 哦， 那边食品接触面是不是安全卫生啊？哎，然后呢，我们再去看看这个放羊肉的冰柜，这温度是不是达标了？”一听这个流程啊，就非常专业哈。 是的， 从这一开始羊肉间再转到这个制冰间，他就说：“哎，这个是清洗制冰设备的消毒液啊。现在呢，我们要用这个测氯试纸来检查一下是不是合格。”最后拿给记者一看，你看这个试纸显示浓度合格。 哦， 哎，然后呢，就是去看一下这个保质期监控设备。这保质期它也是有专门的设备来监控的哈。 哎， 就说我们这里啊，能看到所有菜品的保质期，不能出现这个过保质期的菜品。有临期菜品呢，出现它这个机器就会报警啊，噔噔噔响。这个走出了店面呢，马书清哈，还下到这个商场的地下仓库去检查了一下这个库存产品的保存情况。 这也得查啊。 您说按理说这个库存应该不归食品安全管理师管哈，但是他就是管得很宽哈，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要说这个马先生的工作哈，一般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多才会下班。总的来看他的工作呢可以描述为管得比较宽，您看仓库也管，管得也比较细。方方面面都得看，而且管得很严。哎，上面说的那些呢就是要管哈，没说到的比如说这个店员是这个口罩问题了，现在疫情期间嘛。 对， 还有这仪容仪表问题了，包括这个洗手问题消毒问题哈，都要管，方方面面的哈。 是的， 那穿上这身白色的工服，马书清的工作呢就直接向店长汇报，可以说在食品安全领域啊，他是有刚才我们说到特权的。 哎，有些对他这个你说这个不合格，那他认为不合格，那就是不合格。 哎，那没错哈。这个学这个食品科学工程做食品安全管理，这个马书清他还是属于是那种他的专业跟职业比较对口的，是典型的那种学以致用型的哈。 哎， 所以他的工作看起来就是挺繁琐和绵长的，但是他本人却说呢，我是乐在其中啊， 能够把这个职业和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所学的专业给它吻合起来，这是一件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是，不知道这个新职业现在饭店有没有强行的规定必须要有这个安全管理师。 哎，这个非常的重要啊。这刚才说了，说这个什么都管呀，戴口罩咱们可以理解啊，就是即便是没有疫情的时候，后厨的操作员也是应该戴口罩的。 是的。 哎，这个仪容仪表这个就这是又不是服务员，后厨你仪容仪表，其实为什么？你看啊，咱那个这些这个炊事员、这些厨师师傅们，他们都穿的刺儿啪的哈， 哎，是 那个 衣领特别整齐， 对，还那个帽子戴的是吧？ 对， 那个尤其是那什么 米其林 几星大厨，我天哪，那制服太漂亮了， 这是代表精神面貌。 哎，这是一方面， 是啊， 再有一个，你必须要穿戴整齐，否则的话，在后厨操作的时候，您掉根头发呀，是吧？这个手上这是吧？这个有个什么东西啊？它都会影响。万一是吧？这菜里头顾客一吃，哎呀，这怎么有一根头发呀？得，这一顿算是赔进去了。 可不是， 哎，这是工作的需要啊，大家都得是特别的重视，有人监督。 它是一件好事。接下来我再给你说一个吧。 啊，行。 我赶上那个都是这个跟这个电脑科技有关系的，叫做智能硬件装调员。 这个名儿乍听也听不大懂。 对，硬件装调员我还能。哎，以前我觉得这个就是传电脑的，是吧？ 中关村里面的一个小这个店铺。 但是这个智能硬件这个装调员是怎么回事呢？ 嗯， 从这个新职业从字面上看来还是有点难以理解，尤其是好多人不了解什么是智能硬件，就跟刚才我说的似的， 是不是那个硬盘呢？ 哎，但是23岁的黄少新啊，已经是这一行里的老手了。 23岁老手， 哎， 那少年得志啊！ 就是记者就问他了，你这个职业是怎么样的呀？他反问了一句， 哦， 您看过那电影《钢铁侠》吗？ 看过呀。 哎，都看过。 嗯， 说这个硬件，这个智能硬件呀，大概就是那个钢铁侠他们家里那些看起来挺科幻的设备。 哦， 哎，再加上有一个那个智能管家，这个钢铁侠智能管家叫啥来着？ 贾 维斯啊，那后来他好像跟那个什么幻视，这个就是怎么，后来他也变成活的了。 嗯，就是他好像能给你调节你们家温度湿度，还能跟你聊天，然后帮你什么看孩子什么， 是还能拯救世界呢。 对， 后来那个有一集里的那失控的人工智能，要不是贾维斯把他给摁住了，然后牺牲了自己，跟他结合在一起，后来变成一个超级英雄了。 这是属于 幻视， 这个，我们现在说的那个AI 技术是吧？ 哎，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啊，这个就是这意思。那么在海淀清河的一套进行装修的公寓当中，记者就看到黄少新爬上梯子，和装修师傅一起配合着，正在那儿安装智能音箱呢。 嗯， 啊，就咱家平常用的音箱，什么小度啊，小雅， 哎， 这个是吧？是小凯啊，就是这个。哎，你一叫他，他就回应你。智能音箱，就是小黄的这个工作环境时常就是这样，就在工地上度过，而工作的伙伴经常就是这些装修师傅。小黄说了，这毛坯新房啊，他装修的时候一块弄简单的多。 嗯， 哎，有很多线呢，它都是外露的，你直接接上就好了，比较好找。但是如果是旧房翻新的那种装修，它就麻烦一点。 哦， 哎，有时候你不知道那线在哪儿，你还得找，就查半天，找半天。 嗯， 哎，黄少新发现呢，现在的年轻的业主对于智能家居的要求是越来越高，是吧？通过智能设备的链接，这个家里的像什么音箱啊、窗帘啊、门锁呀，热水器啊、马桶啊、还有照明啊等等这些硬件设备，哎，都可以这个进行智能操控，甚至进行人机交互。 您别说，我们家真有，我们家那电视就是类似于这种，你可以喊小薇小薇，然后它就可以帮你调台，调高音量、调低音量，特别方便。 你想看什么？我想看武打片。 哎，真的是，你调 CCTV 5，然后它就蹦出来了。 哎，对，这就是 超智能， 它懂语音的指令。 嗯， 现在还有那个驾驶，咱驾驶那个自动什么汽车自动驾驶啊。那里边啊，这都一个道理。 哎，是。 哎，这个尤其是那马桶啊，这个我们家那智能马桶，我这进厕所，其实我没想上厕所，我就想干点别的事儿。我刚一进去，啪，他就把那个盖儿给打开了，然后这些就开始亮。 哦，您家马桶是智能的是吗？ 最近新安了一个，每次把我吓一跳。 可以啊，可以啊，您这生活品质很高啊。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如果现在您买一些，尤其是咱们买房子，买一些那个精装修的那户型，啊，他那里边都给您预留出来。哎，这个多少年前呀，这个在这马桶底下从来不会有人给你预留一个电源的插座的。哎，现在一般都有，包括那个窗帘啊，那个窗帘盒的那个旁边，哎，也都给你留下那个电源的那个 插口。嗯， 哎，这就是为了将来你用那个智能设备来这个准备的。哎， 安装智能家居。嗯， 哎，现在门锁啊也都是这个智能的，对吧？ 是的。 哎，这个你只要是你，比如说你不在家的时候，是吧？你可以给家里的这些智能的设备发个指令。 嗯， 哎，这天太热了，我准备开个空调啊。 哎， 下班之前我就发个指令，这一路上走了20多分钟到家了，哎，家里凉快了， 这多好哈！如果有人来你们家想要进去，还没有钥匙，哎，也可能给那个门锁智能开锁一下， 发个指令啊。但是您得保证啊，来的是您认识的人，对吧？ 先确认一下。 哎，你想是不是这个生活是让我们越来越惬意，越来越享受啊？因为有了现在这种5G 技术嘛，所以大家也可以 就是在生活当中去尝试这些高科技的产品，所以就会有了小黄这样的一个职业群体。 嗯， 他说了，随着这个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体验智能家居，他这个工作量是越来越大。他说，我认为这个职业前景是越来越好的， 那肯定是钱越来越多。 哎，对，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充满了科技感和未来感。 嗯， 说我的工作就是让业主们的生活像那科幻电影一样，是吧？这个万一哪天您也这跟那钢铁侠似的，是吧？ 哎，真实现了 哈，穿着一盔甲，然后就飞出去了。 嗯，是。 好多以前的科幻电影里的场景实际上现在都已经变成现实了。 对对对，而且现在人对于这个科技的接受程度好像越来越高了。 嗯， 渐渐的好像能接受我们家里面家居变得更智能了。你看季彤老师都换成这个智能马桶了。 这个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去赶什么时髦，去这个找什么新潮。 嗯， 它 真的方便是吧？ 对对对，就是实实在在的方便我们的生活。 一会儿节目之后，我得跟您聊聊那个您家那智能马桶都有啥功能， 是吧？可体贴了。 这样作为一个90后，我都感觉自己跟不上潮流了。 为什么呢？只要那个就是你想，现在就好多事儿你就都能够办得到。 嗯，是的。 所以呢，大家可以也参考一下啊，刚才我们介绍的这几个新的职业啊，以后比如说我们选择学习啊或者工作这个方向的时候，也可以试一试。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聊天室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说，说说您的您最喜欢的职业，或者说您很最向往的职业，或者说自己从事过的职业，这都可以。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呢，是进入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 APP 啊，然后呢来进入聊天室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另外，咱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是向大家开放的，您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呢来跟我们互动。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我是季彤。 嗯，你好，听众朋友，我是于飞。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个其他的事儿哈。 哎， 永兴里小区是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老楼了哈。它的小区里面67、68、69号三栋楼呢，是一家央企的宿舍楼。 嗯， 2019年呢，这个小区三工一业改造之后，陆续就有居民向社区反映楼内自来水管线的供水压力不足。 哦， 哎，这据统计呢，三栋楼168户居民中呢，有100多户都存在用水的问题哈。就比如说这5、6楼可能就用不上了，没有水了。这个家住这个永兴里67号楼5层的居民沈朝辉他就说哈，那以前家里面吃完中午饭都没法立刻刷碗， 好嘛， 因为这水龙头没水，得等人家这1、2、3层低楼层的这个人先洗漱完了哈，洗涮完毕，然后这个水啊才能上得来。 那压力实在是太低了。 但我想说，那个碗如果不马上刷，是不是都就是 放那儿没有水，肯定都硬住了，更难刷了， 哎，这你就没经验了 啊， 可以先泡上，就是 它连水都没有， 这可以有点洗菜的水什么剩一点， 哎，还真有哈，他就拿出手机 对对对 就给展示了一下以前的那个他拍的那个照片啊， 哦， 这照片里边哈，水龙头只流出了一条细细的水线， 哎，你看， 真有这条水线，我估计您接一会儿，反正接一碗应该是够泡的， 也能泡上泡上点儿， 哎是，包括他们家那个淋浴喷头呀，那出水更是稀稀拉拉， 好家伙。 这个根据陈庄社区党委书记田艳华介绍说，以前呀晚间用水高峰，住这个三层以上的居民大多都是要错峰用水的。 嗯， 这听过错峰上下班，没听过用水还得错峰。 哎，这就是大伙儿都凑一块儿就没水了。 是啊，这个家住五六层的住户，甚至出现过就完全用不上水的情况哈，连那一仅存的一条细细的水线都没有了。 嗯， 所以在帮助反映问题的居民临时解决用水问题的同时呢，这也不是长久之际哈，你这长辛店街道呢也是多次组织各方来召开协调会，督促各方明确责任，共同研究一下到底怎么样才能彻底根治小区居民用水难题的方案。 是的， 很好哈，最后哈是确定了一个方案，由自来水公司出资为进入三栋楼的供水主管线加装这个压力泵。 嗯， 由小区产权单位提供压力泵的安装场地，来提高水压，保障居民的用水啊。那问题是安装本来是个好事，但是呢在这个安装压力泵的时候啊，这中间还有个插曲， 怎么呢， 就有居民就反映说，这个我担心这个压力泵工作的时候会产生那个噪音， 哦，它有一个那机器 响声哈，影响我们休息怎么办呢，所以呢长辛店街道就充分考虑了大家的诉求，同时呢还协调了自来水公司给这个压力泵房间加装了隔音设施，避免噪音扰民， 哎，别让他那声传出来 啊，估计给那个屋子可能装了什么隔音棉之类的， 哎，穿上一大棉袍， 哦，是的。所以就在本月8月18号的上午，北京自来水集团长辛店分公司工作人员呢打开压力泵的开关，这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三栋楼67、68、69三栋楼都正式启动了加压送水哈， 哎， 这回家住五楼的这个沈朝辉沈先生迫不及待的就跑回自己家拧开自来水龙头，那水呀，那叫一个哗哗哗， 是吧，也流得痛快了， 这回痛快多了， 嗯， 啊，这家里都停过水，能有那个感受， 对对对， 就没水的时候你那个心急啊，就这个心里空唠唠的， 特别的慌，啊， 对， 是吧， 一来的时候就超开心的， 没错啊，当然了，痛快了也得注意点啊，别老哗哗的流，您到了月底一看那水费回头得吓着，是吧， 没，第一个月咱可以享受一下这个有水那个用水自由带来的快乐， 要注意节约用水啊， 是的。 再说个事儿啊，自本月初啊，这个咱们全市开展了礼让斑马线的活动，啊。 哎，是的。 对，到如今呢，这个部分被交警现场处罚的司机啊，还是对这个交通法这个叫道路交通法啊，它存在着一些理解的误区。 嗯，什么误区呢？ 哎，交警呢也在这再次提醒说，车辆让行的时候必须要停车。 嗯， 哎，减速后缓慢前行。哎，这个一点一点的往前挤同样不能被视为礼让，就是说到那个该让行的那个人行道啊，或者路口，说没有停住啊，就是减速了，这个走得特别慢，哎，走得一点一点的，我没影响行人通过呀，哎，但这也不算礼让，一样要罚200块钱记三分 啊，就减速不行，你得完全停下。 是的，前天下午上青桥附近的一个路口，清河大队交警正在执勤呢，一辆白色轿车呢在右转的时候，前方呢是绿灯下正在过马路的两名女子，这司机显然已经减速了，但是车子并没有停下，还在一点一点的向前移动，那么这个就要处罚了。经过， 哦， 对，经过， 啊，这个是要罚款的是吧， 是是是，经过半个多月的适应呢，行人显然已经明了这个时候的路口应该是行人优先了， 嗯， 虽然是犹豫了片刻，脚步略显迟疑，但还是加快脚步走过去了，这司机呢随即就被清河大队的交警崔连军给拦下了， 看着面前的交警，这位四十多岁的男司机是脸上，哎呀，有点懵的那个样子。 嗯， 说这不是让了吗？你们路口让行人，我让了，我踩刹车了，我没跟他们抢啊，而且最后还是他们先走的吗？ 嗯，是啊。 哎，但是呢，小崔明确的告诉他，按照这个道交法，车子必须完全停下才算数。 嗯， 否则行人看着车子。这个还在往前移动，就不能够确定您是打算让呢，还是打算抢呢？ 就容易跟行人相撞，相那儿了。 对对对，清河大队这个交警们也告诉记者说啊，这个有些这个国家的校车啊，有些国家的那个校车，它靠边停车之后，车头都会向外侧弹出来一个停车的标志。 嗯， 我在咱们这看的有些校车也有，它那个让字，它会自己往外弹。 哦， 然后后边的所有车辆必须停车，想从外侧车道绕过去，那都是违法的。 嗯， 逮着就不会轻罚。哎，所以呢，也请咱们北京的司机朋友注意这一点。到了这个该让行的路口的时候，您要让的话，一定要停住啊。 那个白底红字那个让是吧？ 对对对对， 哦、 当然你更不能往前跑了啊。在西城区的一个路口，执勤的交警表示，前些天呀，这个车辆礼让斑马线的现象正在快速的增多，行人们也已经逐渐的习惯了车辆的礼让。有几位路人呢，也告诉记者说，现在过马路心里更踏实了。市民小冯说，能停下当然是最好了，我自己也遇到过，车子明显减速了，但是我也不知道司机是不是踩得住啊，万一这个没踩住呢，是不是？哎，他是不是真的要让我先走啊？所以还是会犹豫。那停车让行和路口遇到的停止禁令标志的效果是一样的，必须停稳了车才算是守法，只减速不停车。还是属于这个交通违法的行为，还是会受到处罚。 所以咱右拐的时候哈，或者执行的时候，看到行人过人行横道，咱就直接一脚刹车给他踩住了。 这个说的是，就是比如说有这个交通标志的人行道，对吧？人家那个绿灯亮了，人再往过走。遇到一些就是哪怕是没有这个就是灯光标志的这种人行道的时候，如果人家已经走进了这个斑马线里边了，那我们作为司机也一样是要礼让的、啊、 礼让行人。 对，就是甚至那个时候有人说夸张的讲嘛，说在这个一些发达国家啊，这个交通管理比较严格的，说哪怕这个路边这个斑马线那就站了一个行人，他还没有走到这个人行横道上，人家这个开车的司机老远的看见他以后就会把车停下来、 啊、这个规定好像在咱们国家某些城市已经开始推行了。 哎，对，更甭说人已经走上来了。 对 啊，这个一定开车出行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 给您提个醒哈。 好，看看大家的互动吧。今天说的是您喜爱的职业啊，或者说您从事过的职业，向往的职业。这位这您这名字是英语还是法语？反正我不会念啊，一串字母。说 F 打头。 对对，我说我向往的职业是科学家呀。小时候老师和家长一问，很多的时候我都说想当科学家。 嗯， 但是到了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才知道，哎，我也就只能当个普通人，还是到基层发光发热吧，挺好的。 这原来说想当什么就老师、科学家、医生。 我跟你说啊，就考大学、上大学、上了大学和当科学家，他当然他是有联系的啊。这个就是他更具备能够这个当科学家的这个条件了，但他也不是必然的，或者说必须的。你说这科学家都必须上大学吗？啊，爱迪生。上过大学吗？好像没上过，对吧？这个看您是不是特别喜欢钻研， 是有没有科研精神啊？ 有些朋友在生活当中特别喜欢研究东西， 嗯， 特别会制作一些小东西。你难道说他不懂科学吗？ 哎，最后变成了非遗老艺术家。 对，在我的心目中呢，他就是科学家。 是没错哈。红果说，小的时候我曾经向往的职业是军人或者是警察，保卫祖国，抓坏人，就是这么简单。红果啊，不知道您应该是一个女生吧？ 女生啊，一般男孩子喜欢这个比较多。 对，男孩子比较喜欢当军人和警察。 女生也有啊。对，万一人家是不是这个特别这个会武术什么之类的？ 抓坏人就是这么直接简单、啊。 五零后田哥说：“这个我向往的职业，我年轻时候最向往的也是参军啊。这个后来呢，我跨进军营的一只脚啊，又退了回来啊，这个非常的遗憾啊，可能是没赶上。” 上吧，或者说没合格吧，反正有这样的这个情况，有时候也挺遗憾的。 哎，是啊。 没关系，这个以后可以是吧，多关注这个咱们这个人民解放军的这些信息和动态。 我以为季总老师要说没关系，以后可以多关注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完我就迅速想，哎，我们有军事方面的新闻吗？ 没有啊，这家里孩子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要求的时候，希望是大力的支持。 没关系，咱们也会讲到这个关于什么参军呀、啊、或者军人的一些报道啊、 感谢一下渔人老宋啊、我记得以前的节目当中啊，说到那个六号线青年路地铁站那儿，是不是现在恢复了一些这个售卖的一些这个小商亭嘛？说那儿卖炒肝，到底是凉的还是热的？我们有了一个这个就是想要知道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后来渔人老宋说：“哎，忘了告诉您了啊，我去看了六号线青年路地铁站卖的炒肝是凉的，哎，但是可以在那儿现场加热。” 哦，这个炒肝凉着吃是不是有点腥、 你肯定不能凉着吃、 对 啊，人家现场是可以给你加热的。 就是有北京有一个朗字号叫那个天兴居是吧？这炒肝是比较有名的，是吧？ 哎，对，你可以去尝一尝。 尝过了， 是吧？ 来的时候就尝过了 啊。花草树木说特向往当老师，教书育人，培养祖国的花朵，感觉挺伟大的。 哎，是哈，哎，这个理想曾经我也有过， 哎、 上小学的时候 是吧？ 因为我家里面有当老师的 哦、那个， 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怎么说传承吧？ 哎，那你是真正懂得当老师的意义。我们小时候也有想当老师的 就想 冲动， 痞孩子是吗？ 就是因为觉得老师特厉害，谁都怕， 就好像老师掌握着那个时候的孩子们的生杀大权。 嗨，行吧，这是草球野争春，他说小时候特别想做花农，培育鲜花。美丽的事业，哎，你这名字也跟你的这个理想有关系吗？我觉得挺好、 是哈，草球野争春，花农，现在我们叫什么？就是 园艺师， 园艺师哈，对。用户9290也在说，就是想当这个老师啊，教书育人、或者是去做一个医生，治病救人也是不错的， 真是不错啊。七星还问了一个问题，哎，家里要用上智能马桶，是不是就不用买卫生纸了？ 不是，金老师您讲讲呗，我还挺好奇，因为我们家不是用这个智能马桶的，就有啥功能？ 理论上来讲，你可以不买啊，但是还是我觉得还是有用的啊，还是应该备一些啊。 那他问的这个用不用呢？得用是吧？ 还是应该用，因为这个你哪怕你擦擦马桶呢，是不是？卫生纸还是要有，但是可能就不会像以往一样之前用的那么多了。 那反正擦马桶的纸，我们家是稍微硬一些的， 有专门的啊，这个搞卫生的呀。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备点哈，万一哪天它出点小毛病什么的呢？理论上来讲，如果你是全智能的、全自动的这个智能马桶，它的整个的这个过程的话都是自动化的。您可以，尤其是我觉得特别适合于老年人，家里的老年人，您只要坐在那儿。哎，这个一按开关， 一步到位， 全都一步到位了。 哎呦， 行， 所以这个5761说，只要用上了就离不开了，是这样吗？ 哎，没错，真的是那种感觉啊，大家可以试试。好了，那又快到了这个我们的歌曲和广告的时间了，稍事休息啊，过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大城小事， 稍后见。 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待。 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好了，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收听和参与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季彤。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于飞。 嗯，今天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您最喜欢的职业或者最向往的职业，包括以前从事过的职业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嗯， 可以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 APP 啊，这个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啊，来跟我们互动。 哎，是的，但是说了，刚才说了很多条这个新的职业哈，都跟智能沾边儿。 哎， 但您发现没有，有一个事儿还真不能让智能替了。 什么事儿？ 搬家。 搬家呀， 这还得亲力亲为哈。 来一帮机器人，嘁哩咔嚓都给你搬走。这个 你好像也不大信任他。 现在还不行。 是的，就是前不久有一位包先生，他就想把自己家的一架钢琴，还有一台空调，还有一个柜子运送到另一个地点哈。按理说这个东西也不算多啊，他走的距离呢也不太远，2.1公里。 哎， 这在北京来讲已经算近距离了。 对， 这个搬家公司呢就让包先生支付了6000块钱的搬家费。 这么高啊！ 嘿，你但是哈，这个搬家公司，您说要这么高，他就包先生肯定就不搬了呗，咱就找个便宜的呗哈。 哦， 但其实这家搬家公司呢，之前跟他的要价是什么呢？说我们这个出车费啊，1辆280，两个车一共560。 哎，那不贵呀、 啊？不贵吧？然后呢，您看啊，您家有3样物品吧？那每件这个搬运费分别是200块钱、150块钱、450块钱。 哦， 这按理来讲合计下来也就才1000多块钱。 嗯， 那1360嘛。但是呢，这个工人等搬完了来了之后，搬完到地儿了，他坐地起价了、 啊， 就要求这个包先生额外支付一笔费用，叫人工费。 好嘛， 还说我们这还有人工费呢，每人每小时300块，我们一共3个人，5个小时，你得给我4500。 好家伙， 他数学算挺好啊。包先生说，这当时工人一共索要了8000块钱，就我还跟他讨价还价了，给了他6000块钱。 这是确实是太多了。 您说都已经搬了。 啊，你不给也没有其他的招哈。 哎， 这个相比搬家来说哈，像这个家修服务，这家家可能都遇到过。 嗯， 比如说您家这空调不制冷了，找一个售后上门来加个服，啊，居然跟这个要了李女士哈，要了1850块钱。 哇，哦，这个够多的，就加个服 啊。对啊，完售后告诉他呢，加多少服收多少钱，另外呢还给他更换了其他零件。 嗯， 这李女士说，我这个也不太懂啊，最后只能是自认倒霉， 是吧？ 这个潘先生啊，则找人找了个这个个人维修， 嗯， 给这个空调，同样是空调哈，更换压缩机 啊， 收了他480块钱，然后加服720块钱，上门费200，维修费280，您看这多少个费呢？ 好家伙， 一共收了1680块钱。 嗯， 然后呢，这潘先生还发现哈，在这个个人维修的收费明细里是完全看不到的， 嗯， 就不说这分别是什么费用， 不知道到底这钱都是怎么个收的法儿。 对呀， 啊， 其实我们很多这个普通消费者哈，都是遇到过这种问题，就不太懂技术， 哎， 啊，对这产品呢也存在什么样的技术问题呢？到底我是该修， 嗯， 还是该换？啊，我这零件是不是真的换了坏了哈， 是 就是都不太清楚，尤其是我们女生啊，那就更不清楚了， 嗯， 所以在这种信息不太对称的情况下，就比较容易处于这个弱势地位。 对 啊，有的市民觉得遭遇了欺诈啊，便向这个服务公司去申请退款， 嗯， 但是售后进展却十分缓慢，啊，也不给你回个信儿，咱也不知道处理到什么程度了， 你看看。 那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家政还有包括这个家修市场频频出现这种乱象啊？啊，人家专业人士，这个张小伟律师就说了，那除了因为这个服务者自身经营不规范，法律意识淡薄，同时呢也有法律制度不完善和监管不到位的因素。 对， 就是相关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处理类似的事情，没有一个法律制度，并且呢也没有相关部门去监管，导致了这个类似的乱象频出哈，啊。那相比搬家来说，维修往往支付的金额是不太高。高的，而消费者呢，采用司法途径解决比较耗时耗力。 嗯， 你要说我这个支付了这些钱， 就是， 还得请个律师。 哎，你像前面那个吧，6000块钱还值得一，是吧？这个 一告 找地儿投诉啊，打个官司啊什么的。你说这个几百块钱呀，实在是让人觉得有点这个不值当的。 哎，是啊， 嗯， 所以这也让这些家政家修服务者钻了空子啊， 哎。 所以对这类行为呢，我们以这个行政方式处理更为快捷。 嗯， 他就建议哈，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强这个监管的处罚力度，另外呢，相关的立法也需要尽快跟上，防止那些服务者利用法规的缺失打擦边球。 是的， 嗯，张小伟律师同时呢也提醒了这个咱们消费者哈，要有这个法律和维权意识，敢于对这些不法行为说不。嗯，在协商不成的时候呢，要注意保存证据， 嗯， 啊，向平台反馈要求处理，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或者说哈，啊，最不济咱们可以报警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是的， 嗯，别说就是不了了之了哈。 是，在这方面呢，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不可避免的要遇到哈。 嗯， 首先。我们要找维修，找帮搬家，哎，咱们就得找那个正规的， 嗯， 这是 官方的， 这是首先一点啊，不要光从报价上去贪便宜， 嗯， 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修马桶这事儿吧， 哎， 为什么刚才说于飞特别好奇啊？季彤老师，你们家这个有几个智能马桶？ 几个？ 其实就一个。 您家几个呀？ 哎，其实就一个。为什么是有了这么一个呢？就是因为之前马桶出毛病了， 嗯， 出毛病了呢，又觉得修也。哎，就甭修了吧，干脆 是不是修理费太贵？ 也有年头了，然后干脆换个新的吧。哎，这就买了个新的，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就买了一个，干脆买个智能的吧，一步到位。哎，这是这么来的。为什么下决心不修了呢？就是因为这个马桶出了问题啊。我们家的那个洁具还是一个，就咱北京挺有名的品牌。 嗯， 哎，这个其实挺好的，一直在使用。但是呢，就是今年啊，到今年这个出了一个。就比较大的毛病，就是它冲水啊，就是冲不下去啊，也不是说冲不下去，它就没劲儿，怎么调也调不好。哎，就我爱人就打了他们人家的这个客服电话 啊，怎么说？ 就是个品牌的客服电话啊，咱们要记住了，咱要找，您一定按照这个品牌找。当然了，你说我当初买的就是那小杂牌，什么都找不着人的那个，那我劝您也就别修了，就干脆直接换一个，那也没多少钱。 嗯。 我说的这个啊，就是当初买的时候就好几千块呢，是吧？这个当然也觉得是不是这个品牌也是大品牌，我们得找这个。 那您为啥当时没修呢？ 是啊，这个服务人员来了以后，人家也是挺规范的，然后呢，给通了半天，把其他的问题都给。 解决了，连那个马桶都给拆开了，这个都修了。 您这描述好像不太适合这个点儿。 后来人家那个人家检查说发现这个内部，它的内部啊它是有结构的。 嗯， 您别光从表面上看着它是一个大陶瓷的圆筒，其实它里边它是有回弯的，那个出于一种防味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它里边是有设计的。 嗯， 他说就是那个里边啊，因为用的年头多了， 嗯， 它积累的这些东西啊太多了 啊， 就是能，因为也没有办法把它打碎啊，也没有办法把东西这个伸进去嘛，它是陶瓷的嘛，说你可以尝试一下啊，你把这个盐酸啊，这个酸这类的灌进去， 嗯， 然后这个 腐蚀， 经过多少小时腐蚀它，然后再冲下去看它是不是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嗯， 他说有两种可能，一种呢就是弄完了以后冲下去呢，哎， 好， 问题解决了，哎，你可以一直用。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这个实在是太不好弄了，他这个弄完了以后呢，可能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啊， 嗯， 甚至说再用不了多长时间呢，它 彻底报废了， 就坏了。还得修，还得出毛病啊！我们想，哎，既然这样的话，那要不然就 啊，您就是两个没试是吧？根本没试。 对，这本来有心想尝试，说要不然让他先装回去尝试一下。后来这位师傅说我们这个服务啊，它也是有收费标准的，这个一拆一装，这个整个的这个服务，它是要收多少多少钱的。 嗯， 哎，说现在呢我是给您打开了哈，打开以后如果您不装回去，要是装回去还用这个，又是我说的那种方法，您就得交这个费用。 哦， 啊，当然可能也没多少钱，就几百块钱，大概是二三百块钱的样子。哎，如果说你不用了，也不用往回装了，直接换新的了，那我也可以不收你这钱了。 啊， 后来我一想，那万一我花了钱以后他还没弄好，然后还得就干 这钱白花了， 那就不用装回去了，我就换新的了。 其实心里的小算盘开始打起来了。 这是规范服务， 嗯， 人家这个收费不是说不合理的。 一看您他给您的那个建议就是比较合适的，没说上来就给您修，修完了就要钱。 是的， 说先把这个利害关系给你讲清楚了， 哎， 是吧？ 对对，因为人家也是有服务规范的嘛，对吧？这整个的一个过程他完成了以后，这就算是一个服务项目，它形成了，那人家就得收费。所以在这个里边有好多的事儿，你商量着来啊，然后自己呢也要自己心里有个谱。 您说这样行不行？就是来修的时候，我们给他都落实到笔头上。 哎，对，先商量好， 对，写清楚。 要是来了不跟您商量，这个打马虎眼，这个那个，到最后再坐地起价，我觉得这个事儿一定是他有问题。 嗯，比如说这搬家，搬之前先说就这些钱，你是不是没有其他的费用了？ 对， 说清楚，咱们可以拍个照啊，签个字啊什么的，这样作为最后我们去投诉，可能也是有一个证据的。 没错，一定要把这些证据都留好了。 嗯， 这个就是有的时候这些人呢，他也看人下菜碟儿啊，如果看您特别软弱，特别好欺负，那他可能就会采取进一步的这种这个无理的这个提要求的这样的行为。 所以咱也是为了自己上当受骗哈，先小人后君子。 哎，为了自己不上当受骗。 对对对。 好，那接着呢，我们再跟您说一个这个生活当中的小事儿吧。 嗯， 家住在这个金沟河十七号院的李女士，近日向12345热线反映，说通往小区的必经之路没有路灯，路面和墙面呢也有很多黑漆漆的油污，不仅不美观吧，天黑之后走路也很不方便。 那就换条路走呗。 哎，嗨， 是不是 这回家你说不走这走哪儿呢？ 嗯， 据了解，通往金沟河十七号院的入口处有一条大约50米长的胡同，是小区的唯一出入口。你说你让人走别处，上哪儿走去？ 哦，没地儿走了是吧？非走不可。 啊，这是必经之路。 行吧， 哎，这个 想办法解决。 胡同里头没有灯，本来就不好走。最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路面出现了好多油污，天黑了之后也看不清，一脚踩上去，这要是滑倒了，那不就麻烦了？ 嗯， 所以李女士呢才会向这个12345热线来去反映。 哎，那油污沾一脚不说，这老人孩子一不小心一个跟头，那太危险了。 没错啊，收到李女士的诉求之后，永定路街道综合执法队的工作人员就立刻赶到了现场。先对胡同周边的环境进行了检查，发现这油污的来源呢是旁边的一家饭店。执法队员这个介绍说呀，这个饭店的后厨的房顶上不是有那个抽油烟机吗？ 嗯， 那个油污是常年没有进行清理， 哎，近期呢又经常下雨，导致这油污从墙体上流了出来，路面上的和墙体上的油污，哎，就是他们那儿弄出来的，所以就被污 染了。哦，油是这么来的。 哎，了解完情况之后呢，执法队员立刻对这个饭店的负责人进行了约谈，要求他赶紧进行整改啊，你把这油污都清理掉，把这个设备是吧？你要进行维护， 应该呀。 嗯。那么要杜绝管护不力造成的相关问题啊，下次你如果再往这外边渗这个油呢，就该处罚你了。 嗯， 同时呢，工作人员对地面和墙面的油污也进行了清理，粉刷了崭新的油漆啊，对附近的这个台阶也重新铺设了水泥。那路面的油污问题呢，很快就解决了。可是天黑之后没有路灯，摸黑穿胡同依然是居民们十分苦恼的一个事儿。 嗯， 为此呢，街道的工作人员就协调施工方制定了安装方案，计划在这个路段给加装三盏太阳能路灯。 哟，这是个好消息。 嗯，截止8月24号啊，截止到昨天吧，路面的清洁和墙体粉刷工作已经完成，路灯安装工作也正在逐步推进。看到胡同的新变化之后，这位李女士特别高兴哈，她说：“你看看这一弄，你整个人的心情都好了。 哎”那可不， 对，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摸黑踩着油回家了。 是啊， 这确实有问题。接到了群众的反馈，我们的相关部门行动是非常的快， 嗯， 给大家解决了问题，这应该点个赞啊。 是的， 嗯，那看看咱们朋友们的互动吧。蓉蓉姐说：“我向往的职业是做园林师，做生物研究。 哦”嗯，啊，听起来挺高大上的 是吧、 嗯、 研究植物还是研究动物 啊，爱的旋律说，以前我很向往的职业是婚纱礼服师和新娘顾问， 哦，嘿， 可惜呢没能如愿啊，也许以后我会朝着这方面去努力实现的。嗯， 肯定是一位特别爱美的朋友。 别说哈，做这个 就是浪漫， 对，就是很幸福，就是他能见证很多幸福的瞬间。 没错啊，天马行空，马到成功。他说：“我向往的职业是刑警。” 嗯， 1982年中考前被政审考察体测都顺利通过了。 哎呦， 哎，然后之后呢，考上了一个市重点高中。结果呢没去成，走向了高考之路。高考之路到后来好像也可以考，这叫什么？那个 警察学院， 公安大学 啊， 公安大学警官学院啊， 嗯， 但是后来可能就是考了更好的学校了。 嗯， 哎呀，这是非常的，这个， 说明这位朋友他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 虽然有点遗憾，但是呢，这个多少有点这个是吧？向大家展示一下自己的这个能力， 哎， 就有了更强更高的追求了。 是啊，这个百变魔女哈，听起来反正是一个女生的名字。她说我也喜欢这警察这个职业， 哎， 但是呢，由于个人原因没干成。 哦， 后来呢，做上了这个幼儿园老师的职业， 哦， 这也不错，天天跟小朋友在一起哈，一干就是20多年。现在我在家看孙女呢， 嗯， 一句话就是现在的孩子真是不好干。不好带呀，愁并快乐着， 是吧？拿出点当初您那个想要当警察的劲儿来，看他敢不听话。 哎，金老师，您别高兴太早哈，您可能也要帮儿子带孙子了。 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不干。 提前先给您透露一下， 哎，要命了这个7250啊，7250说，我小时候特别想长大了以后当那个公交车司机。 哎呦， 哎，感觉开大公共特爽。 嗯 嗯。不知道你当了没当啊，真开上大公共你就知道那里有多艰苦了。 我感觉大公共反正不好开，尤其拐弯的时候， 嗯， 这个转弯半径太大了。 哎，这个开大车有开大车的这个技巧和规矩啊。 哎， 而且现在的大公交吧都是电动的，啊，真的比以前要好开多了。OSIS 说，我这个理想是当科学家，实现4个现代化， 嗯， 那是我儿时的梦想。小学校里头充满了这样的宣传画，卫星、火箭、机器人，还有抱着麦穗的科学家，啊，这个所以对孩子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是的，工厂哥说，我向往的梦想就是参军。高中毕业后呢， 嗯， 如愿以偿。那您现在已经是一名军人了， 哎， 是吧？ 哎，那肯定是如愿以偿了嘛， 哦， 是吧？嗯， 哎，给您向您致敬哈。 没错啊，特梅普说自己特别向往的职业是记者和司机， 嗯， 啊，如果是。现在的话，您当了记者的话，也不耽误您考车本当司机， 啊， 自己给自己当司机啊。 记者证也是可以考的吧？ 是是是， 哦， 他说了，哎，这个刚才季彤说这个智能马桶省纸是真的，但是您这个也别不买，一点都不预备啊。 哎，但是蓉蓉姐提这个问题，我替他来问一下季彤老师啊。他说智能马桶停电 哦，它不是，它是个肯定句，就不能冲马桶了，这是真的吗？ 不会，不能冲马桶，只是它的那套系统不起作用了。 哦， 它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即便是全自动的，它会自动给您冲的那种马桶，它上边也有一个按键，那就是当断电的时候，不影响你。这个 水的使用， 冲水的功能是不会受影响的。 哦，看看这智能果然是智能 啊！对， 等你长大这一条我一定得念念。 那说的什么？ 他说小的时候我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一名播音员。 哦， 因为播音的语言十分优美，也很幽默啊。 嗯， 每个人的小时候都怀揣过一个梦想。 你看于飞了没有啊？就这样。 哎呦，他这个要求好像我还没做到呢，我继续努力哈。他说尽管后来这个梦想没有实现哈，但每当回想起来还是很幸福的。 嗯。 只要有梦想就行， 您可以现在也可以去做啊。 嗯， 现在有很多网络上的平台啊，一些这个就类似于像我们听听 FM 吧， 哎，网络主播， 对，您到这个我们听听 FM 上面注册一个主播账号啊，然后您也可以录制一些您的这个小节目， 嗯， 哎，可以上传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如果说大家都特别喜欢听啊，这个比如说点击率特别高，点播率特别高啊，这个排名特别靠前啊，那也是挺红的。 而且那我觉得现在网络主播比咱都强，人家还有打赏功能呢。 哎，对对对，这个万一是吧，这个粉丝特多了，人家就是，哎， 火箭刷一波。 对，这个火箭都有 啊。那兰博基尼。 好吧。啊，这位Mariel 啊，他说我曾经向往的职业，他也说到了电台 DJ 啊，给大家带来欢乐，用声音陪伴大家。 嗯， 欢迎来我们大城小事节目当中做客啊。 哎， 那一起 咋做客呀？ 一块儿到这来聊聊呗，是吧？这条归您念了。 哎，是啊，你可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哈。 嗯， 秀才说，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想做一个医生啊，因为我的爷爷和妈妈都是大夫。 哦， 但是呢，后来被分配到了干了电工。 哦，电工啊，是吧？ 一直从学徒到二级。全都是电工， 是吧？咱们可以给人治病，也可以给电灯治病。这个维修啊，这个也需要这个电工的知识啊。 嗯，是的。 好，那时间呢又到了我们该是一个听歌和休息的时候啊。稍事休息啊，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大城小事。 我们稍后见。 起，相伴日月星辰，远去的背影，归来的旅人，数高千尺落叶，终要归根。爱上一座城，只为一个人，临别的眼神，曾经照亮我孤独的旅程。爱上一座城，只为一颗心，城外的晚风，是否记得当初离家的人？爱上一座城，只为一颗心，城外的晚风，是否记得当初离家的人？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大城小事，我是季彤。 你好，朋友们，我是于飞。 嗯，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了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啊，然后呢再看一看大家的互动。 嗯， 很多的朋友都说了自己向往的职业啊，那么咱们现在再说一个职业吧。刚才好多朋友想说要当警察来的，是不是？ 哎，是啊。 您看看这个民警们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啊？ 嗯。 近日，天通苑南派出所的民警啊，蒋真收到了一面上面写着"匡扶正义，社会良知"的锦旗。7月29号的下午，天通苑南派出所的这个民警们接到了李女士的报警，说下班骑车的过程当中可能将手机丢了。 嗯， 手机里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啊，希望能在这个民警的协助下呢，帮他找到。接警之后，民警蒋真就迅速地赶到了李女士的家里，了解了她丢失手机的情况。李女士回忆说，中午下班之后，我就沿着这个朝阳区小营路的辅路骑着自行车回家的。可是到家之后发现自己手机不见了，很可能是在骑车的时候呢，手机不小心从兜里滑落了。 嗯，那有可能。 哎，我从这个 iPad 上啊，通过查找能看到这个手机曾经在4-5个坐标点出现，但是手机的定位仍然是一直在移动。 那说明他这手机肯定被谁捡去了。 对，因为你想，他要如果坐公交车掉的话，没准还在公交车上，随着公交车一起移动。 哎， 但人家是骑车掉的，那肯定是掉在地上，掉在街上了，他还在移动。就像刚才于飞说的，是被人捡了，肯定是。初步了解情况之后呢，蒋真就根据 iPad 上的这个关联到的手机定位，初步锁定了朝阳区小营路辅路为可能遗失的地点，立刻就带着焦急的李女士到小营路的辅路周边去寻找。寻找了半小时之后，蒋真和李女士根据定位来到了一个老旧小区。 嗯， 通过初步的排查之后，并没有发现这儿有捡到手机的居民。 嗯， 正当寻找的过程出现瓶颈的时候，李女士突然想起来自己还带了苹果的智能手表 iWatch 呢。 你这时候显出来智能装备的作用了。 哎，就是只要丢了的这个手机在自己附近10米的范围之内，这手表就可以和手机通过蓝牙对接上。 嗯， 于是这个民警蒋真呢，就带着这个李女士在小区内是挨家挨户的寻找，看是否有与手机连接上的机会。 哎， 在敲了3栋楼的楼门都没有什么结果的情况下，iPad 上显示的手机定位又开始移动了，这次的定位是在附近的一座美食城。 那赶紧去看看。 哎，而且呢，这个手机在这儿停留的时间超过了20分钟。 嗯， 于是蒋真又带着李女士到了这个美食城， 终于李女士在这儿通过蓝牙连接到了自己的手机。 她快看看这个手机在谁身上呢、 哎、对，民警发现这美食城里边流动的人员是大多都是外卖员。 嗯， 哎，再加上 iPad 显示的手机定位一直在移动，所以呢蒋真就初步推断捡到手机的可能是一名外卖员。 嗯， 于是民警开始询问过路的骑手，但是40分钟后手机的定位又再次从美食城里消失了。紧接着蒋真迅速开车跟踪手机的定位，在朝阳区的一个小区里找到了路过捡到手机的外卖员、 哎、 外卖员主动将手机归还给了李女士、 嗯、 啊，可能是这外卖员捡着以后反正就先跟身上搁着吧， 他可能还没来得及， 他得来到处接单嘛，所以先挣钱吧、啊、这个到时候有人找手机再说、 嗯、 最后呢开车经过了50公里，历时3个小时的努力没有白费，李女士丢失的手机失而复得。她称赞民警说，急您是急群众之所急，切实的为百姓解决实际困难的好民警。 哎，所以送来了一面锦旗啊，匡扶正义，社会良知， 是吧？这个所以咱们以后丢了东西啊，是也别就是轻易的就放弃了，就是尤其是丢了手机什么的、 嗯、 有的朋友可能嫌麻烦就放弃了，但实际上您如果努力一下呢，没准还能找回来啊。 哎，是的， 因为现在有好多先进的技术嘛，好像我们今天这个从节目的开始就和这个高科技啊先进的技术在就一直没有断过联系啊，都在说不管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可能都会用得到啊。 刚刚说了一个手机的事儿，再来说一个手机的事儿哈、啊。赵某最近呢，在一个电商平台上购买了一部2400块钱的手机。 嗯，不贵。 但是呢，不贵哈。 嗯、 对，但是呢，8月16号下午1点多的时候呢，快递小哥啊来到这个丰台区华园一里小区上门送货，给这个赵某打电话说：“啊，您的手机到了啊，我给您放到哪儿啊？” 嗯、 这个赵某说：“我不在家呀，啊，你就把那个快递放在那个楼门口的快递堆里吧。”然后随后就把这电话给挂了。 哎，这收一个手机也有点太随意了吧？ 可不是，哎，像您说的，是不是觉得这手机便宜啊？嗯、 是吧？ 差不多过了半个多小时吧，这个快递小哥就接到了赵某的电话啊，就是问他说：“你把我的快递放哪儿了？啊，我怎么哪儿都没找着呢？” 嗯， 一听这话，这快递小哥赶紧就着急了。赶紧返回去，就和赵某一起在单元门口那个快递堆里哈、啊，一通这个翻找呀，但是最后却查无所获。 嘿， 这赵某说，我自己买的是一部手机啊，并且打开这个电商软件，向快递小哥展示了自己的订单。你看，这是我买的啊，手机2400块钱呢。 嗯、 这快递小哥也很委屈啊，说我当时就放在这儿了，怎么可能没有呢？这赵某很生气的就反问他哈，那到底这个快递到底上哪去了？凭空消失了吗？ 嗯、 啊，然后快递小哥就是说：“大哥，您别着急哈、啊，既然这样的话，您这损失啊由我来承担，这损失还不小。 对， 手机是挺便宜，但是让他来承担，这损失就挺大的了哈。 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一笔巨款。 对呀、啊，快递小哥虽然说自认倒霉吧，但是呢，他觉得有可能是其他住户拿错了快递，所以他就报警了，去请求这个警方来核实一下哈。 哎， 那太平桥派出所的民警呢，接到报警之后就来到了现场，查看了一下现场的环境，并且呢，调取了小区公共区域的监控录像。 嗯， 同时呢，民警也要求去查看一下赵某的房间啊，别您拿进去了之后，自个儿又给忘了， 不承认不行 啊。然后这赵某的房间当时啊是非常凌乱，乱七八糟的摆放了不少快递箱。这民警是一一核查，确定最后都不是当天的快递件。 嗯， 同时呢，就回到派出所查看监控的民警呢，就从这个楼道电梯处的这个监控啊，都可以看见当时赵某上来的时候啊，手中拿着一个快递盒。这一消息马上就传递给了这个在他们家的这个民警啊，这民警就马上询问赵某啊，就说你回家的时候你是不是拿了一个快递盒子呀？赵某说，我拿了啊，我拿的是一箱饮料，还从这个房间里拿出了这个那个盒子哈。但经过查实呢，这个警察是火眼金睛啊！ 啊， 这和监控里赵某拿的那盒子明显是大小不一的， 是吧？ 哎，就说你这一箱饮料是6瓶，你能拿的那么轻松吗？ 嗯。 这赵某还真有一招，他是为了打消民警的质疑哈，就把这6瓶饮料装进了盒子里，然后单手拿住，还反复转动。你看我这手抖吗？ 呵，好家伙，真有劲儿！ 哎，可不是，完了看着赵某这样哈，这个民警也是义正言辞的就说：“我最后给你机会。” 说实话、 啊，你说实话吧，赶紧的。 嗯， 其实呢，赵某因为警方的询问和震慑哈，当时已经有点泄气了，然后他就用赌气的这个语气说：“行行行，我拿了吧。”咱们不说了， 但是不说了怎么可以呢？是不是啊？你得把这个手机给我交出来哈。经过这一番交锋，最后这赵某是彻底败下阵来，哎，带着这个民警到了自己家卧室里面。您猜藏哪儿了？ 藏哪儿了？ 床板，掀开这床板哈，包裹着这个手机的快递盒，就在这个储物格里呢。 好嘛，是给藏起来了。哎， 这个和民警周旋了半个多小时之后，这个赵某最终坦白说：“我爸是这么想的，我想把这手机退回去，我就能得双份钱了。” 好嘛， 结果呀，这双份钱你是没得着了哈。但是自作聪明的赵某呢，最后是戴上了手铐，坐上了警车。进去反省一下吧。 哎，这就涉嫌犯罪了啊！这是，就是怎么着？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 哎，这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反正这词儿咱就不说了。这个总而言之，这种事儿他就不能干。 嗯 啊，这个干一百次给。得被抓住101次， 哎，可不是， 对，要不然这个就乱套了，就啊，那咱们接着呢，看看大伙儿的互动啊，好多朋友都在讲到自己向往的职业，毛毛听听，他说我向往的职业是演员、歌唱家、老师， 哎，这是您是比较喜欢艺术类的职业啊， 哎，还挺多的，不知道您实现了哪个样的啊，哪个职业。 哭哭哭 ，KK 啊，说我以前一直跟我父亲一样做个机械工程师，结果大学学了2年机械，才知道我爸是个爆破工程师，爆破工程师，啊，最后呢也没有从事这个机械行业，啊，做了一段时间的体育服务，现在呢又在一个新的赛道上学习进步了。 好吧，运时居士8115，他说，哎，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向往的职业是当个英武的解放军战士， 哎， 实现了。服完兵役之后，我想修飞机，没实现。最后从事了为国家这个聚财的职业，这个我不太明白。银行、税务 聚财 啊，对，反正是为国家聚财的啊。说一直干到退休，挺好。 那也是啊，远航1966也说，我小时候家在这个老永定门火车站附近。那每天都能看见那个火车来来往往，特别向往当一名火车司机。 哎， 驾驶着巨大的火车奔驰在万里铁道线上啊， 是吧？ 运送着南来北往的旅客和货物。但是呢，后来阴差阳错的去当兵了。几年之后呢，复员转业后分配到了现在的单位啊，一直工作到现在。 也非常好。 对，虽然没有开上火车，但一直开着汽车，也算是交通工具的驾驶员啊。 哎，对，这个50多岁的老司机，我笑脸样啊，是吧？ 也算没有离开驾驶工作啊。 挺好，挺好。那是花开说，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老师，因为上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位音乐老师。但是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呢，与教师的职业相去甚远，但是从内心对教师这个职业还是怀有一份敬意的。非常好。 拼音说，我最向往的职业是当一名医生啊。 哦， 他是有原因的，因为那时候他父亲身体不太好，所以呢总是陪着父亲去医院看病，就是久病成医呀。哎，那个年代医院不多哈，又很远，每次去呢又很不容易，这父亲累得不行，我就心想，我要是医生哈，我就能给父亲看病了。 你看看， 结果呢，后来的职业呢与医生一点都不沾边，但是呢干一行爱一行嘛，一直干到退休。 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啊。 是啊， 莫少年说向往的职业是当一名铁路乘警，就是在车厢里执法的民警。他说我最羡慕的就是当一名中医医生啊，年龄大了，体力跟不上了，中医大夫还有优势了呢。不喜欢吃青春饭的职业啊，就是你如果去看中医的时候，你看那个上边进去以后是一位老先生，把这个须发皆白，你就会心里一下就踏实了。 哎，医生这个行业就是老的值钱， 是吧？ 哎，是。 给你看看啊，你是哪儿不舒服呀？ 哎，白天不懂夜的黑说，我小时候向往的职业是大厨，尤其是那个颠勺啊，冒火星那个，哎，硬着这个笑脸看着客人品着我炒的菜，哎，说笑畅聊，心里一样很开心。 这个就是那个一颠那勺，那个火苗在那啪一下起来哈，这个特别。其实说老实话，我那个时候就是中考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考一个那个学厨师的那个 啊，厨师资格证， 服务学校。然后后来还是在父母的这个要求之下吧，还是考高。 高中，然后参加高考上大学，走了这个高考的路了。 没事，您学一个在家现在也能用上呀。 对对，现在用得上，就是自学成才嘛。我看见别人做菜好吃，然后我就慢慢的学着点，然后自己也试一试，这个就是当成一种爱好了吧。 女同志们都回家让自家的男同志去报一个厨师资格证 啊。其实你要是觉得是一种爱好，特别喜欢的话，这做饭这事儿吧，其实一点都不累。 对。 好吧，大家跟我们互动，发着您的这个内容，我们也在继续跟您聊着。 好的。 最近啊，家住丰台的刘先生接了一通自称是某某培训机构的推销电话。 嗯， 我觉得他们也胆挺大的哈。现在都这个是吧，培训机构都不许乱办班了，他们还在这打。 嗯。 内容是 什么 呢？哎，说我们公司是专业培训，保您一次过啊！您不想学厨师证吗？我们给您培训。反正大概 他怎么知道刘先生要考厨师证啊？ 哎，这个其实刘先生是刚刚报名了一个某个资质考试的这个报名，哎，正在想我这怎么考啊，是吧？就假如说咱刘先生是想考个厨师证，是吧？ 嗯， 他不也得练练，也得学学，要不然怎么考呢？哎，对方就介绍说，我们就是这个资质考试专业的这个专门的培训机构，我们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您不是想开挖掘机吗？是吧？您上我们这儿来学吧。这我这也是跳跃的，怎么一会儿变挖掘机了啊？大概就是这意思。哎，说保证您能够一次通过，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么确定？ 哎，对，那刘先生说了，那我一次考不过怎么办？ 就是 考不过呀。我告诉您说，您还可以继续参加我们的培训。 下次不用交钱了。 哎，对，下次就不用交钱了，免费啊。刘先生一想，那就学就学呗。 嗯， 哎，就转账交了6000多块钱的这个所谓的培训费，就算是报了名了。然后对方呢发了一个培训的网上链接。哎呀，刘先生一看这链接就烦了，这上边都是一些过时的资料。说这些资料都是一些公开的培训资料啊，你的网上你要买一套去也就几十块钱，什么理论课什么上课什么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那还收了他6000多块钱。 不行，我得找他们。 嗯， 哎，再一打电话联系不上了，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 骗子无疑了。 呼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您呼叫的用户睡着了，您呼叫的用户跑了， 这是故意跑的吧？ 哎，就是肯定是骗子啊。那赶紧的，刘先生就报了警了。 嗯， 接到报警之后，丰台警方展开了调查，确认这是一家以电话推销方式实施诈骗的冒牌培训公司，位置在河北。啊，在7月29号，丰台刑侦支队的侦查员到河北展开了抓捕收网工作，一共抓获了涉案人员是25人，这个团伙还挺庞大。 哎， 根据侦查员们介绍，这个团伙和在当地的一家写字楼里啊租了个房啊，从表面一看呢，哎，就好像也这煞有介事的，就是那么一家培训的机构。 嗯， 可是公司内部是另有一番景象。 什么呢？ 既没有培训场所，也没有老师，更没有学员， 三无产品。 哎，当警方进入的时候，所有的人员都在那儿打诈骗电话。 嘿， 啊，这喂，这个张老板，喂，李先生啊，这都是有一番话术啊。这公司还立着一块记事的白板，上边都是以万元为单位的所谓的业务目标，谁骗得多谁业绩就好，业绩好的这些员工还能进入公司的所谓的名人堂。 嘿，名人堂，这骗人堂吗？ 要命了。刑侦支队的技术勘查员现场勘查，对相关的实物和数字的证据给予了封存固定。 嗯， 目前呢，这个郭某等人因为涉嫌诈骗已经被丰台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工作当中。警方也提醒广大的群众，不要轻易各种所谓的推销电话，不要仅凭了对方的几句话就转账汇款，避免上当受骗，财产受损。 嗯，哎，真得给大家提个醒哈。 哎，这个好些这个骗子呀，他、就 是、这 是 属于精准推销嘛？ 对，就是他可能通过一些什么样的途径， 嗯， 他了解到很多的这个需求，相关的一些需求方面的这些人员的信息，哎，然后把电话打到你这儿，这真的是精准行骗，这叫 哎，真是 啊，嗯，这个大数据啊，如果被坏人利用了，其实也挺可怕的， 嗯，所以还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哈， 没错， 嗯。那说了诈骗的事儿，就是有的时候是精准诈骗哈，有的时候呢，哎，这样的也得给大家提个醒，用最后点时间哈。最近呢，就是有的群众就报警说哈，接到过这样的电话，打来就说，您好，我们是工美集团的 哦， 哎，为建党百年哈， 嗯， 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上海造币厂限量发行第一套人民币。 工美集团经过国家文化部特批拿到了100个名额，现在您作为幸运客户，我们将免费给您赠送一套，您只要支付一个邮费就可以了。 说的反正听着特别扭，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电话。对，您想想，第一套人民币我都见都没见过，又有点心动啊，还一个邮 费，就是那个，这现在可以当一个收藏品。 嗯，所以很多人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如果还没有挂断电话，那已经是一步步走进了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了。其实事实上啊，真的是有人冒用这个工美集团名义，以赠送第一套人民币为由进行诈骗。按照这个线索呢，民警也立即对某写字楼进行了突击检查。 这形式跟刚才那差不多， 对，如出一辙哈。在一家公司内呢，整洁的办公桌，三三俩俩的坐着几名员工，只见他们呢就不干正事儿哈，就在这打电话。桌上摊开的话术本和堆在房间一角的纪念册格外醒目。 所谓的纪念册。 对呀，记者就过去看了哈。然后当民警翻开这第一套人民币时呢，公司负责人是这样解释的，说大家基本上都没有见过第一套人民币。跟我想法一样，就是想以这个图册的形式给大家科普一下第一套人民币啊，这里面都是样币。那您科普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做个短视频是吧？ 是吧、 啊、您采用这样的骗人的方式那就不太地道了。所以很多这个收藏爱好者起初呢是并不相信所谓的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的。但是面对客户的质疑呢，这些话务员们反复强调哈、啊、而且非常肯定的说，当然是真币了，现在使用假币都违法了，我们怎么敢那个造假币呀、啊、 好嘛。 而且啊，我们每一套都有独立编号的收藏证书，一系列的说辞啊就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扰乱您的视听，干扰您的判断。 就是最终让你掏钱呗。 哎，对呀，经过这个电话推销、微信洗脑等连环骗术，一些受害者就接受了。哎，我是幸运客户， 所谓的啊， 对，就是自愿去缴纳，这个邮费还不便宜呢，198块钱，所谓的装帧邮寄费 是吧？我得给您搁到本儿里头啊，得有一册子呀，再加上这邮费是吧？这其实不贵、啊。 哎，那这里面都包括啥呢？全套60张，票面价值超过150000块钱的第一套人民币， 所谓的第一套人民币。 对，但是就是经过这个专业部门鉴定啊，说到的是上面那些纪念币、钱币啊，都是假币啊，是该团伙在这个电商平台上以19.8元一套购入的样币。 好嘛，所谓的样币都是加引号的。 哎，卖给您198，虽然是个邮费，人家也大笔大笔的挣钱呢。 哎，你想19.8，198这一差就是10倍的差价， 可不是？ 咱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喜欢收藏的朋友应该都很清楚，像类似于纪念币这样的这个藏品吧，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是有些小公司拿来就可以做的。哎，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上当受骗啊。 是的。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大家跟我们互动的内容。玉清春天这说了吗？他说1977年我参加工作，是水暖工，学徒2年，之后呢是维修、运行、水分析、水处理，一干就是20年。那您是从水暖工干起的，后来又是水分析、水处理，那您。这是北京市自来水公司吗？ 反正都跟水有关。 好吧，好吧。 那时华开说了一句：“小时候理想是当一名老师哈、因为上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位音乐老师、但是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呢，就与老师的职业相去甚远了。但从内心对老师这个职业还是怀有一份敬意的。” 刚才说了一下啊，这个程怡也是说向往的职业是医生，因为。医生能够治病救人，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凡是想当医生的朋友最初的这个想法都是要治病救人。特别好。时光雕刻说我想当空姐来的。后来基本条件不够啊、我就是想想吧。 空姐好像有身高要求、是吧？ 对，身高啊，这个什么体重、长相，反正 还得会8颗牙标准微笑。 哎，对，我们那个那会儿我们就是认为考上空姐的都是美女。这个他说后来我做了图书管理员，可以在书海里畅游， 也不错哈。高岩拼音的名字哈，说我小时候去妈妈学校，感觉自己管不了那么多孩子，然后去爸爸单位呢，他是会计，觉得挺好。后来呢，我就真的当了会计了。现在马上退休了， 挺好啊，当会计特别好，天天算钱、天天数钱的还。新生说我想唱京剧，但是我这唱歌又不行。您唱歌不行，不一定唱京剧不行啊。没去试试吗？唱歌，有的人唱歌走调，唱戏可不走调，是吧？ 哦，是吗？ 那 啊，这不是相通的吗？ 两个、不是，它也不一定啊。这就是因为它不是完全一样的那个，就是它有它的方法。其实好好练练未必不行。 那您激起了我的欲望，因为我唱歌跑调，我是可以去学戏曲，是吧？ 啊，是吗？你可以试试，一切皆有可能。 实在人乐乐说，向往当海军。 哦， 您看您当军人直接给定完这个小的领域了哈，是海军， 真好。 可惜从小到大呢，就是并不离身啊，就只能当个梦吧啊。哎，刚才听完季彤老师讲的那个手机案例哈，有点担心我自己的手机号，会不会也被知道我的手机号的人定位呢？ 这个好像就是你得选择让他定位，他才能够定着位。这跟那个就是说手机。丢了自己去给自己的手机定位，这是两码事儿啊，这是两个这个应用啊。刚才说新生说想学戏没学成那个是吧，这咱聊天室里就有朋友跟他互动了，说5709就说新生，我12岁进入中国戏曲学校学院学唱京剧，现在到现在退休了。哎呀，那您都唱什么戏了？是不是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听过呀？ 老艺术家， 老艺术家，是吧？这个50后田哥还说呢，年轻的时候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就是军人，我就是想参军啊。你这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这个实现了没有啊？这个用户0898SV 还说呢，哎，这个您学唱戏呀？就前面刚才说有想唱戏的，有说这个唱戏唱了一辈子退休了，他说干脆您退休了组建个老年戏班怎么样，咱们自娱自乐。 哎，挺好个建议。 哎，对，大家现在在聊天室里不光是跟我们互动，互相之间也是互动， 聊得正嗨呢， 非常的好。开心就好啊。这转眼之间我们这个开心的将近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也就到了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和互动。我们呢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将再和大家一起来欢乐的聊天啊。我是季彤。 我是于飞，感谢您收听。 接下来是新闻2021，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天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Oh!